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北京 Music Radio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把偶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魅力。 音乐之间的转换，有人会说，哎，那今天的主题是什么呢？是和出现的两段音乐有关，还是两段音乐他们的作曲者有关呢？第一段是来自于莫扎特，他的长笛与竖琴乐队协奏曲，现在听到的这一段是来自于海顿。莫扎特和海顿都是著名的奥地利的作曲家，那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故事就是和两位作曲家有关。我是王卓，欢迎你，永恒的魅力开始了。 Thank you. 关于莫扎特的作品，关于海顿的作品，我们可能觉得自己特别熟悉，但是你有没有仔细的列数过，就是我们熟悉他们的作品，我们经常听的，其实也仅仅是他们很多很多作品当中的几部而已。莫扎特和海顿，前者被称为音乐神童，后者被称为交响乐之父。他们虽然出身各异，年龄又相差两旬，但是向往自由生活，憧憬自由创作的欲望，使他们成为好朋友。1781年第一次见面就一见如故。自从1782年莫扎特和韦伯的小女儿康斯坦采结婚以后，他就定居了维也纳。他们有的时候会经常交往，畅谈音乐创作心得，切磋技艺。有的时候呢，年轻的莫扎特还像孩子一样和年过半百的海顿开开音乐的玩笑。那今天我们就会向您讲述他们之间的一些故事。现在我们听到的是莫扎特第35交响曲当中的小步舞曲。我今天特别为大家挑选的是在我们平时很少听到的莫扎特或者是海顿的一些作品。 关于莫扎特和海顿的故事。在1875年的一天，莫扎特的父亲从老家萨尔斯堡来维也纳看儿子，海顿就向莫扎特的父亲夸起他，说莫扎特说你的儿子呢是一个最伟大的音乐家。莫扎特开玩笑地说，你是交响乐之父，你才是最伟大的音乐家，而我是钢琴技巧演奏家。海顿问莫扎特，你最擅长的技巧是什么呢？莫扎特开玩笑说，虽然你的钢琴演奏水平比我好，但是你演奏不来我新近创作的一首曲子，只有我才能完成演奏。海顿不信，于是两个人就较起真儿来。莫扎特把乐谱递给了海顿，并一再强调说，这首曲子你肯定弹不下来。那究竟弹不下来是怎么样的呢？听一听海顿的音乐，我们再来给你往下讲述海顿的第27交响曲的第2乐章。 有人可能刚才在问了，就是海顿究竟弹不出哪一个莫扎特所说的这个音呢？这其实是莫扎特当时临时加上去的。莫扎特天生有着高高的尖鼻子，可是海顿不具备这个条件，莫扎特就利用自己的这个优势和海顿开了一个玩笑，后来这个音符就留在了乐谱上。 在1787年17岁的贝多芬去拜访莫扎特，弹取乐谱上的这个音符，莫扎特就把这个故事讲给了贝多芬听。放假特惠来袭，门票特价5折抢，漂流景区拼团出游享5折，三亚、厦门、张家界热门目的地，每人立减100元，领券还享1000元优惠。 好了，继续来讲故事。其实真的是莫扎特弹不出这个乐谱吗？是莫扎特的顽皮啊，来和海顿开的一个玩笑而已。好了，那现在我们继续来聆听，刚才来聆听的这一段呢，就是来自于莫扎特的哈夫纳小夜曲。

风二级转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零下四度，最大相对湿度65%。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孩子内有孕热，外感风寒，请服用同仁堂耳感清口服液。耳感清口服液治疗小儿感冒、发热、咳嗽有痰等症。 穿衣气象指数预报，今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一，适宜穿羽绒服类服装。 FM 九七四， 就是喜欢听。 北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十七点四兆赫， 九十七点四兆赫， 九七四，半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十月盛大开业，53913117。 各位好，欢迎收听九七四半点资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展出方面，位于东城区五四大街29号的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目前主要负责新文化运动时期著名人物、重大事件的有关实物资料的征集、保管、研究和宣传展示等工作，每年接待参观游客10多万人次。博物馆陈列展览部主任陈翔表示，今年年底之前，纪念馆将推出红楼百年主题展。此外，从今年起，纪念馆逐渐丰富调整展馆的内容，增大红色宣传的分量。近日，哈内姆勒版画艺术三人展于今日美术馆3号馆开幕，展览集中呈现王家增、范敏、徐宝中三位著名版画家的作品，共同表现了当代社会的迅速变化和艺术家对人类精神家园的执着追求。近日，江苏淮安的吴承恩故居纪念馆成为网友关注的焦点。一段网传视频称，故居内陈设了大量的六小龄童、猴王世家等展品，与吴承恩相关的史料较少。有游客质疑，这里到底是吴承恩故居还是六小龄童故居呢？对此，吴承恩故居纪念馆回应，网传挂满六小龄童照片与事实并不相符。当地文保单位表示，六小龄童家族展览部分并未违规出现在属于文物保护单位的吴承恩故居内，所以不违反相关文保工作的规定。六小龄童则表示，他只是无偿捐赠了部分展品，从没有参与过吴承恩故居纪念馆的布展工作。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把偶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美丽。 永恒的魅力，欢迎各位好朋友回到我们的第二时段。那今天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呢是海顿和莫扎特的故事，当然我们来聆听的音乐也是来自于他们。下半时段最开始来聆听的是海顿的第77号交响曲的第4乐章。其实我就说，其实像莫扎特、海顿有那么多那么多的作品，我们自认为很了解他们，但是有太多作品我们都没有时间去聆听。 时段我们所讲的那个故事，就是莫扎特说，海顿，我写的有的钢琴作品你是弹不了的。那究竟后来是怎么样呢？海顿就望着莫扎特的笑脸，坐在钢琴前开始演奏。不一会儿，海顿弹琴的手突然停了下来，向莫扎特喊了起来，你是不是写错音符了？乐曲的这个部分确实弹奏不了，我的左手在低音区，右手在高音区，正好伸开在钢琴键盘的两头，曲中的这个音符偏巧在键盘的中间，这种情况奏这个音是不可能的。莫扎特神秘地说，不，这个音我可以用特殊的演奏技巧来奏。难道你有三只手？莫扎特笑而不答，他坐到钢琴前弹奏起来。当他演奏到海顿停住的地方的时候，他用自己尖尖的鼻尖按出了这个音。海顿看完哭笑不得，狠狠地给了顽皮的莫扎特一拳。莫扎特看着海顿那无可奈何的尴尬模样，前仰后合的开心大笑。而后来莫扎特把这个故事讲给了贝多芬听，贝多芬也给这个特殊的演奏法取了一个名字，叫莫扎特演奏技巧。从此这个特殊的演奏技巧传遍了欧洲。那现在我们来聆听一下莫扎特他的第20钢琴协奏曲。 风格又变换了，又转换到了海顿他的作品当中。现在聆听到的是海顿的第103交响曲，这首交响曲被称为鼓声，也被称为擂鼓。其实在海顿的104首交响曲当中，那这首交响曲是篇幅最长的，演奏的时间呢大概整体会有30多分钟。那当时在海顿、莫扎特他们那个年代，这个时间已经是比较长了。那作者呢也是在交响曲当中第一次使用了单簧管。事实上这首作品是海顿最著名的交响曲之一，但是对于海顿的交响曲，很多朋友特别熟悉的是他比较有趣的一些故事的一些交响曲。那今天呢我们也是借着这样的一个时间，仅仅能听一点点啊，片段性的吧，来聆听一下。 扎特、海顿，他们当时确实成了忘年交。在1872年到1875年之间，海顿创作了另外六首弦乐四重奏，并把它们提献给了海顿。海顿本人也曾经听过这六首作品，然后就对莫扎特的父亲说过，他说，您的儿子是我知道最伟大的作曲家，他不仅仅有品味，更重要的是他知道该把音符往哪里摆。而莫扎特对海顿也非常的崇敬，把他当作人生导师，甚至还以老爹。所以呢，海顿就有一个外号，就叫做海顿爸爸、海顿老爹。而且呢，还有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就是莫扎特他还劝说过海顿和他一起加入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组织吧。好了，那今天我和他们和你一起来分享的就是他们两位之间交往的一些故事，可能是传说，也可能就是真的，但是我们还是愿意听到他们之间交往的一些事情的，对吧？好了，那之后呢，播出的是古典流行，明天永恒的魅力，我们继续分享经典。我是王卓，明天见。 转眼之间2018年啊就要过去了，而我们呢也将迎来了十二生肖里面排在最后一位的金猪年。那说到猪年呢，我们脑海当中啊想到的都是吉祥的词儿哈，像财富啊、贵重啊、喜气等等，更是有很多的小夫妻呢打算在猪年啊生一个金猪宝宝。那要是能生一个双胞胎宝宝就更有福气了。不过呢，这可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的哈。但是呢，接下来要跟您说的这个金猪双胞胎宝宝啊，这可是人人都有机会收藏到的，那就是喜气洋洋的双胞胎猪年生肖纪念钞。那一说到生肖纪念钞啊，向来都是被誉为收藏界的风向标。那么今年发行的猪年纪念钞是否也是有着强劲的收藏势头呢？今天呢，我们就来联系2019己亥猪年澳门生肖纪念钞生肖福